第二集，情人节盲盒。被适应生引位到沐浴在夕阳余晖中的观景座位时，安里觉得别扭。今天好像绝大部分的客人都是一男一女。当适应生端着情人节小礼物到处分发给情侣组合的时候，安里更加如坐针毡。 两个男人坐在这里吃饭可太显眼了。 我知道，两个男人在哪儿不显眼？兰州拉面、炒面、拉条皮子馕，那你让我在馕上给你插蜡烛。 许少卿其实也感觉今天好像比自己想象中要尴尬得多。他知道安里的生日和情人节撞上了，但单身28年，他也从来没有留意过，原来这个洋节的节日氛围这么浓厚。往常这里还会有很多的家庭组合、亲子组合、商务组合、闺蜜组合，而今天周围就好像这个世界上除了情人没有其他的人际关系了。但他看着安里恨不得拔腿就跑的样子，在鄙夷对方的同时，头也就稍微铁了一点。不过当他忍不住抬头看周围一对对情侣的时候，想到别人会怎么想自己，心里还是止不住的焦虑了。许少卿故作镇静，但他想快点吃完这顿饭。有两个新客人坐在距离他们不远的位子上，不过不是观景位，而是靠里面的桌子。 哎呀，让你早一点定的嘛，这里看过去只能看见别人在夕阳里恩爱，多扎心啊。 哎呀，我真的已经定得很早了，我觉得这肯定不是按顺序定的，一定有什么奇怪的机制或者猫腻，能定到里面都很不错了好吗？瞧，有人运气比较好，估计就是随便过来吃饭，然后正好有退订的就赶上了。 啊，不可能吧，今天应该不会有这种事。我觉得可能是那个老板订好了，但还没到情人节就跟女朋友分了，这才找了单身下属陪自己吃饭。 女孩子说话的时候特意压低了声音，不过她的声音确实很有穿透力。安离忍不住往那边看了一眼，那个女孩子正看着自己，与他眼神对上的时候还羡慕地笑了一下。安里回头看见许少卿眼神也在那边，他觉得许少卿肯定也听到了。不知为什么安里失去了食欲，他没心思看那些繁复的菜名，直接跟适应生点了之前最眼熟的那套大煎饼。上菜之前安里就看夕阳，许少卿看着安里， 哇，真美。 你点的，你上次不喜欢吃吧？ 我喜欢，挺好的。 安里没回头，像是专注美景了。 吃不惯，但是景色不错。 我记得你想坐这边来着，是吧？ 是，谢谢你还记得。我想去一下洗手间。 哎，要穿着大衣去吗？ 安里最近在工作室那边上班，对着装没有要求。他大衣里面一直都是穿着舒适的纯棉长袖 T 恤，尤其是今天穿的这件，领子有些松了，胸口上面还有个可笑的卡通小动物，他也说不上是啥物种，眼睛比脑袋还大。 有点冷，穿着吧。 快点回来，我等你呢。 安里在许少卿的注视下转身走掉了。安里进到洗手间里去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自己这件深色的连帽大衣方便保暖抗脏，是芸芸众中年男子最爱的。可以说如果穿了它坐公交车，每一站都会有新撞衫者上车，新旧更迭，生生不息，大家之间存在的只是大小号的区别。他把毛边帽子拉起来扣在头上，看起来像个爱斯基摩人。 我可不是陪老板下馆子，我们再谈几辆雪橇的大生意。 然后安里找了个顺眼的坑进去，坐在马桶上把脸埋进手里。过了会儿他的手机响了，许少卿打来的，他只能接了。 你在哪儿？ 洗手间。 菜上好了，快点回来。 嗯。 安里出去洗了把手，重新回到座位前，低头开始吃那个煎饼。太阳即将完全落下，余晖的红霞布满天空。 啊，认识那么久， 我好像就没有在阳光底下看过你。 哼，床头灯下看的最多。 此时此刻，有这么一刻，人生总有这么一个时刻，许少卿不想弹床。 原来你的眼睛是茶色的。 安里的睫毛不算短，但一点都不翘，乖顺又萎靡地往下垂着。窗外的霞光隔着他绒绒的睫毛帘子，打到他颜色略浅的眼珠里，像蜜糖，粘稠又朦胧。许少卿想，原来总觉得他在发呆，带着副无辜的傻样，大概是这个原因。 阳光下谁的眼睛都这样，没有黑的。 是吗？那是我没注意看过。我也这样吗？你看看。 许少卿隔着桌子凑过去，十分靠近了安里的脸。安里往后躲了点，有点紧张的赶紧应付。 你黑。 一位女侍应生拿着礼物小盒子走进他们，但转而就走到刚才那对情侣新客的身边。 打扰二位，这是餐厅为客人们准备的情人节礼物，祝两位长长久久，幸福永远。 安里低头继续吃饼，突然他的手被抓住了，他惊异地抬头，看见许少卿有点纠结和犹豫的神情。 啊？ 谢谢。这什么呀？啊，情人节盲盒，每个都不一样，但全都是本店为情侣客人送上的祝福。 许少卿手攥得紧紧的，安里骨头都疼了。安里想把手抽出来，许少卿却抓着不让他动。在侍应生转身即将离开的时候，许少卿额头上连汗都要逼出来，终于头铁大声而迅速地开口： 情人节快乐。 我 这个区域陷入了一片焦灼般的宁静。安里炸了，他倒不完全为他自己炸，他主要是为许少卿炸。这个家伙前几天还说可能一辈子不出柜，可他好像永远都在不断地下降他自己的底线。他好像根本完全不了解自己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安里想，许少卿点的那个薄荷水里一定有酒精。安里想跑，又觉得扔下许少卿自己跑不合适，但是叫许少卿一起跑可能性不大，场面肯定还很搞笑。他和区域性出柜的许少卿大眼瞪小眼，他想许少卿大概是已经做好了以后都不来吃饭的决定。很快，刚才那个女侍应生走回来，站到了许少卿和安里的桌前。女侍应生微笑着拿出礼物小盒子递给安里。 打扰了二位，这是餐厅为客人们准备的情人节礼物，祝两位长长久久，幸福永远。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安里觉得他这一次比刚才那次的情绪饱满了很多。旁边的女孩子客人也鼓掌庆祝，比刚才自己被祝福的时候可兴奋多了。他还掏出手机，但被他的对象小声制止了。为了让这一切赶紧过去，安里头脑混乱地迅速接过盒子。 谢谢。 安里迅速吃完了饼，许少卿吃的也很快，俩人都没有再说话，周围别的桌的声音似乎也小了些。最后他们连点的蛋糕都没吃，直接打包结账。 那么直接的故意给我看来。 他们是想要你的情人节盲盒获得祝福。 真可爱。 安里拎着蛋糕往外走的时候想，许少卿以后果然不能再来这里吃饭了。 早知道就不来了。 许少卿很烦，他感觉自己今天真的做到了最好，定位子给安里打配合请假，下班去接他，吵架也不跟他一般见识，真正的是想好好的跟他过一晚上的。可是到头来出现了这种小插曲，为了让安里别难受，自己已经多努力的解决了啊，做出了多大的牺牲，对不对？脸都不要了好吧？ 都是为了谁呀？操！ 那个景色我第一次看到，真的特别好看。谢谢你，这是我最难忘的一个生日。 许少卿看着安里用手指一下下轻轻揪着蛋糕上精心捆好的丝带。那个蛋糕盒子很漂亮，安里小心地抱着它。 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吗？你想要的东西，有的吧？ 你告诉我，我可以送你。 没什么想要的。 你确定没有？你想好了啊，今天你生日，只要你说我就会满足你，大件也行。哎，你知道吧，多大都行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啊，别后悔。 安里踌躇了半天，不安地看着许少卿。 哎，想到了吧？别不好意思啊，说吧。 真的可以说吗？ 别墨迹。 你之前让我那个过的，你的第一次 对吧？ 许少卿想起来了，安里发现了那个音频，还和往事随风那个小崽子讨论过来着。他当时想删消息，可手机却落在自己手里。安里也是知道自己看过他俩聊天记录的，所以事到如今，许少卿没法再转头否认，只能含糊作答。 哦， 安里又沉默了。这回许少卿不催安里了，因为他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安里在车里转身面向他，鼓起勇气。 许少卿，那个，你能让我再，那个你一次吗？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正在热播。